其实我明白他是说不舍得可着一个人吃。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就是让大家全民来吃海参。你像包括我们有朋友订购三组啊四组的，你如果5310元专柜的价格，这90头，你要是买四组的话得花20000多。 对，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1380，你订四组才花多少钱？才5200块钱， 就一组的钱。 对，所以说有钱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咱能省则省。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一共是9袋，每袋是10根。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是一只大海参。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一共是1380块钱。 对，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000-6000，我们今天1380，但是是限时限量的。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程斌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其实挺常见但你又不是很了解的蜂蜜。 对，王磊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斌，非常荣幸问候大家。其实蜂蜜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是， 但是蜂蜜里面也要分好与坏。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蜂蜜叫椴树结晶蜜。说到这个蜂蜜，我再分享一点哈，咱们世界当中一个叫德国的黑森林，一个是新西兰的麦卢卡，一个是中国的饶河。你像你买新西兰的包括这个德国黑森林的这个蜂蜜啊，每一瓶的价格都是100元或者是那几百元，大几百元， 有些人看完这个价格就会感到头晕。 对，因为它每一个地理环境和位置是不同，所以蜂蜜也不一样。那好，我们只说我们国内的蜂蜜，咱们中国的蜂蜜哈，中国的蜂蜜为什么饶河的好？我们一般以前吃过很一些什么椴树蜜啊、荔枝蜜啊、槐花蜜啊、百花蜜啊，这些蜂蜜都有一个特点，大多数都属于琥珀色、透明状、稀糖寡水的这一种，对吧？因为它们是随着花季而走，一年的花期哪里有花期，蜂蜜在哪里；哪里有花期，蜂箱在哪里，所以一年随时随地都可以产这个蜂蜜。但是椴树蜂蜜产量非常的少，是因为什么？首先在我们中国的饶河，就黑龙江这个地区，饶河它是一个一年四季比较分明的地方，冬是冬，夏是夏，秋是秋，这是第一点。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环境自然的保护区，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水也好，山也好，阳光也好。再有就我这个植物，这个植物是椴树，椴树是一个受到一个保护的植物。如果我们查到一些书籍哈，椴树呢它也是开花的，那我们的椴树蜂蜜就从椴树花采蜜结晶酿蜜而成，这是我的椴树好。那再有我们讲，就是除了树好环境好以后啊，就还有一样，就是这个蜜蜂。蜜蜂是非常难得的朋友们哈，因为在我们这个椴树长得比较高，一般这个蜜蜂它是飞不到这个椴树上面去采这个椴树花的。但是我们东北的黑蜂它可以做到，它是四大名蜂之一，它个头长得比较大，而且耐寒能力比较强，身体也是比较强壮，它飞得也高，所以在椴树上它可以去采集这个蜂蜜。再有一点哈，在我们东北的可能一年四季比较寒冷，有的时候咱们人的过冬的时候穿的会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东北的黑蜂呢，它可以去吃自己的这个结晶蜜，然后就安全的去过冬，活到第二年，它这个蜂蜜本身也是非常的好。再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椴树黑蜂啊，由于这个长得也大呀，个头也大，也强有力，强而有力，飞力也高，有一点就是它很这个顽皮，就是特别的不容易被驯养，所以在我们整个东北饶河地区啊，真正的这个野生的黑蜂是数量是非常的稀少，所以蜜蜂我们的产量，蜜蜂也是比较少。那我们要讲哈，这样的蜜蜂我们所酿出的蜜，每一年的产量真的是非常的稀有，一年6月份到7月份刚好是我们椴树开花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年只有一次的花期，再加上黑蜂，再加上饶河，我们的产量稀少，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价格也是比较高。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讲解的什么叫做椴树结晶蜜。 对， 解释的非常通透哈，椴树结晶还有这个黑蜂。那对于熟悉蜂蜜的朋友而言的话，觉得这个简直吸引力太强了。 嗯， 可能不太熟悉的朋友，他非常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椴树蜂蜜跟其他蜂蜜它的区别是什么？ 好，椴树蜂蜜有一点就是浓稠度比较高， 也 纯度比较高。我们您要是带回家以后啊，如果我们用这个肉眼直接来观察，我们的蜂蜜像什么呀？像这个猪油凉了以后凝成白色的，像这个羊脂一样。它是凝住的，然后呢，我说如果说我形容的就是女士爱听的词语，它就是像冰淇淋 啊， 像这个奶油，它是很粘稠的。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个里面是结晶体是比较高，我们叫椴树结晶蜜。这个结晶啊，我们所指的就是单糖跟氨基酸，它是所结晶而成的。这种单糖呢，是我们人的身体啊不需要经过我们转换，可以直接有意去吸收非常有益的营养素，氨基酸呐、果糖啊、多糖啊，包括这些酶呀、它的蜂蜜营养要高于其他这个蜜蜂所产蜜的这个品种。 嗯，其实蜂蜜对于我们人体的好处，首先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会反复的告诉我们、 嗯、 另外呢，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都可以查到具体的明确的好处。 对，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样的一个椴树蜜其实挺难得的，从市场当中购买的话它价位当然是应该高一些。 没错，我们的一瓶啊是一斤装， 嗯， 一斤装在我们的专柜价格它是78块钱一斤，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折扣， 其实已经挺良心了。 我跟大家讲哈，其实蜂蜜是随处可见、嗯、但是如果你想要买的纯正的好蜂蜜，有一个办法，就你能自己保证是真的很好蜂蜜，你就去这个深山里面去找到这个蜂农，你跟他直接来买，你能买到这样的好蜂蜜、 嗯、你有这样的渠道当然是可以的对于绝大多数朋友而言的话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因为在市面当中有很多蜂蜜，很多这个厂家他为了它的价格去变得低一点、 嗯、 有竞争力，他往里面添加了什么？添加了白糖、 嗯、 添加了果糖，添加了麦芽糖。我这么讲，蜂蜜多少钱一斤，糖多少钱一斤，我们卖78，别人卖40-50块钱，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嗯，当然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订购我们这样的产品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折扣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带给您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丰富跟超值。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市场价格是78块钱，今天我们整个组合有到的是12瓶12斤、 嗯、 这个价格您要听好了朋友们，注意听好，我们是299，算下来这个价格一斤的话20块钱左右，这么便宜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蜂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 嗯、 然后呢用离心机把蜂蜜甩出装瓶拧上盖，这个中间它是没有代理商、没有经销商、没有任何店面的费用，是直接供货而来，从蜜源地直接直供的。 299块钱直接带走12瓶，一共是12斤。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椴树结晶蜂蜜可以直接带回家。其实到现在也是一个换季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嗯， 这个时候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没错， 喝蜂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喝蜂蜜水啊，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自己的身体。大家举个例子哈，很多女士朋友可能这个皮肤容易这个干燥， 嗯， 小裂纹，或者这个气色不足，面色苍白，就你早晚呢要吃一点我们这椴树结晶蜜。为什么我说要吃的这个词？因为我们叫椴树结晶蜜，它像这个奶油一样，像炼乳一样的粘稠， 它就是可以吃的。 对，你可以去，就是我们盛这么一勺，你嚼着吃，就像口香糖一样、嗯，早上嚼一勺，晚上嚼一勺。对于女士而言，咱们面色红润效果也会比较好一点。 哎， 对于很多这个老年人，到了可能饮食也是不是说那么太注意的情况下，多少上洗手间会比较这个麻烦跟费力，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早上也好，晚上也好啊，养成这个吃椴树蜜的这个习惯。 嗯， 咱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是他喝水喝水比较少嘛，我们肚子他喝水，他愿意喝饮料怎么办？你就用这个蜂蜜水来代替饮料，让他去喝这样的甜的、有益的、有营养的蜂蜜水也可以。 各位，您从市场当中购买今天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椴树结晶蜜的话，市场价是78块钱一瓶， 78一瓶。 今天我们的价位是299块钱，直接带走12瓶，总计是12斤，是真货。 对，而且我们保证是来自于正宗的饶河的产区，而且是东北的黑蜂。我们每一瓶每一斤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因为我们的价格是从蜂农手里面直接收购而来，又是蜜源地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任何的代理商跟经销商。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我们每一次来备货都是比较少。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我们再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椴树的蜂蜜。首先，这个椴树是很难得。 得的。 我们椴树呢是隶属于是受到保护的植物，而且是稀有的植物哈，长得也是比较高。那椴树所开的花啊，它又是这个可以来入药的。我们每一瓶一斤装的这个椴树蜂蜜啊，需要椴树花蜂蜜去采集而成。所以说呢，我需要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你量大，但是我椴树不多。那再有呢，我东北一年是四季比较分明，我只有那么一个季节，六月份到七月份，只有那么10天到15天椴树开花的时候，我只要一过，我这个蜂蜜就没有量产了。 另外呢，也是黑蜂， 哎，黑蜂是咱们四大名蜂之一。它这个黑蜂啊，长得个头比较大，身体比较强壮，飞得也比较高。一般的蜜蜂它飞不了这么高去采这个椴树蜂蜜，我们黑蜂可以。一般的这个蜜蜂啊，在东北它过不了冬，我们东北的黑蜂它也可以去过冬。所以，一个好的椴树经营蜜，第一个饶和的环境，第二个是椴树，第三个是黑蜂，缺一不可。 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椴树结晶蜜，从市场当中购买，78块钱一瓶， 78块钱一瓶以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是非常超值的，因为是我们厂家直接供货而来，中间没有任何经销商代理商，一斤价格78，我们组合是12瓶12斤，市场价格将近是8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99，机会难得，但是备货比较少， 不分男女，不分年龄段，各位动心的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是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在北京有北广购物，不仅仅是购物，是购物指南，是好产品的搬运工，更是家人。400-015。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我国西北南选手西海峰拿以566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乘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话，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待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